这是你的鸡尾酒 呀，这酒看起来好清淡啊。 哎，味道可不算清淡啊。 是吗？我尝尝。嗯，确实有点劲儿。 这款酒啊，是使用沃德卡作为基底的 啊。 当然了，沃德卡是烈性酒，为了营造出适合女性的柔和口感，我又加了杏仁利口酒。两种酒调和之后，就是您面前的这杯酵母。 酵母？ 嗯，在俄语里，沃德卡的含义是生命之水。我觉得，对那些孩子而言，教师就是酿造他们生命的酿酒师。特别是对于残疾孩子来说，老师甚至能给予他们比家庭教育还要重要的温暖和关爱，在他们人生的关键时期，帮助他们不会迷失方向。您看，对于黑彩而言，难道不是因为你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吗？ 你真是过奖了。说到底呀，很多话听不听得进去，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啊。 要不是您在他幼年埋下的那颗种子，他又怎么会在长大以后把您的话听进去呢？所以这杯酒啊，您是值得拥有的。 好吧，那就为黑菜干杯。 为生命的塑造者干杯。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《龙人黑菜》，作者玉兰山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小群、陈光。人人都有故事，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，写出你的故事，分享别人的故事。明天晚上9点，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海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白云啊白云，白云啊白云，和我们一起远航在天。